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在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以前电视上能看的节目很有限，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在电视上看到《还珠格格》，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当》，也是今天开场曲萌叔阿牛的点播。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在今天周五的时候，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播一首你最适合此刻的心情，以及接下来两天的假期你有什么样的歌能够搭配一下，都可以发送过来告诉我。好，来看看公众平台上瑞，包括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圆圆 Cherry， Easy Time， 说句心里话，雨香，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还有 Abigail， 丘比特，特洛伊，宋丽，橘子， Aris， 谢谢水与火的产品都看到喽。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是在昨天提前就预定好的，这是来自 Abigail， 让我找一找他的留言哦。他要今天要送出一份生日祝福，要在此刻送给飞这位朋友。他说马上就要到你的生日啦，通过音乐广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公众平台上，瑞说想点一首《像雾像雨又像风》。今天好朋友问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呢，他就立马发了冯唐的一首诗过去了，还把这个图片发给我，上面说啊，喜欢或者说爱情就是见面欢喜，不见面想念，宽容和慈悲。还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在公众平台上此刻12:15，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要送给伟，他说今天护师成绩已经出来了，我考过了，此刻想点播一首 Good Time 来送给自己。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每个人在开心的时候听到的歌曲或者说想到的那一首音乐或许都有不同，但是那样的一份开心的心情却是具有共通性的。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点歌送祝福。接着让我们帮节奏稍稍的放缓一点，再来念几条各位的留言。比如说丘比特，他说想点播一首好男人，然后给我发了几个那个捂脸又笑又哭的表情。来来来，请说出你的故事啊。还有谢谢，他说要送给我的小心眼强哥，想送给他一首刚好遇见你，余生全是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节奏稍稍的温柔一点，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王志宇。他说我和一位女生是在高一月考的时候认识的，我永远都记得她，左手呢端了一个粉红色的碗，右手拿着一根油条，匆匆忙忙地赶进教室，坐在我旁边的样子很傻，但是又很可爱。之后我就和他成为了好朋友，而且是很知心的朋友，然后就变成了恋人。可是到现在呢，我们又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天想在节目当中隔空问候一句，最近在广州上班的你， 现在还好吗？如果说你认识一个叫做刘翔的女孩子，请告诉她，王志宇还想她。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 自奔天涯的故事每天都会发生，但是这样的音乐再次听到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它总会有一种能够让我们把握当下，让我们珍惜身边人的一份感动。今天进入广告之前的这首歌是来自刚刚谢谢要送给强哥的《刚好遇见你》。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欢迎各位来点歌。 还亮着几个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今天及双休日期间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邀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源与古典野流行主持人古月在国图音乐厅举办乐享四季古典野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音乐分享会。这场音乐分享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1场活动，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获取门票。再来关注北京演艺集团昨天宣布户外音乐品牌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正式开票，今年的音乐季9月7号开幕，为期4天，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将上演包括交响乐之夜、中国民族歌剧之夜、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以及燃情北京4场音乐会。四场音乐会将邀请多位艺术家加盟，包括指挥家李新草、歌唱家廖昌永、殷秀梅、二胡演奏家宋飞等等。曲目方面，既有大师的经典之作，也有优秀的中国作品，红湖赤卫队、江姐等歌剧作品的选段，以及鸿雁、夜深沉等传统民乐曲目相继亮相。另外，除了四场音乐会，本届音乐季还将组织中央音乐学院暑期夏令营，与师生们共同分享音乐的魅力。艺术家和艺术团体还将走进社区、公园、商场等地，与音乐爱好者们进行互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最美合照的征集，也将会有机会获得由开碗就能吃的好燕窝燕之屋晚宴提供的价值598元的燕窝原液面膜一盒。那么同时呢，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北京音乐广播微信推送也将会公布获奖的最美合照，还有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征集的百字情书的投票评选。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玩法，暖心互动，每天中午12点锁定收听哦。 这个要说一下，今天下午的这个微信推送呢，有一部分文案是我来提供的，有好多朋友会他们的这个留言，我会根据那些获奖的最美合照的这些朋友们，根据他们这大半年来的留言，每个人选了一句歌词，应该是你们都比较喜欢的，算是我个人这样的一份为你们定制的歌词和情书吧。好了，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曲来自小雨点播，周杰伦《晴天》。 故事的小朋友， 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七夕节这次的特别策划与有声来信的环节做了一个结合。今天有两位朋友通过声音的形式来在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百字情书。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今天我想通过录音的方式来参加北京音乐广播的百字情书活动。我想给我的男朋友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个是异地恋，然后平常见面时间也很短，一般都只有放假的时候或者一个月见上一次两次。但是我感觉这个距离并没有阻挡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然后我也相信以后我们肯定会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七夕即将到来的时候，我想给他点播一首这首歌，然后希望他也能听到。 你听过的音乐，展开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个，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假装， 已经不再存在我。

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坚定。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石榴汁儿他说自己虽然是一个单身，但是此刻也想参与一下百字情书的祝福送达环节。他说此刻想要把百字情书写给一位歌手，叫做简弘毅。突然就对你的嗓音非常有感觉了，突然感觉你就要成为我最爱的歌手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黑夜里，当我躺在床上想了想，或许真的是两个人会有两个人的风景，而一个人也会有一个人的星空。而有些东西只有褪色了，另外一些东西才会浓墨重彩地繁茂起来。此刻在12点49分，石榴汁儿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是来自简弘毅的翻唱《心动》，送给喜欢的这位歌手。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哦，如果不能够永远都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天际，哦，如果不能够永远都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这不是我们之前听到的那种心动，那种过尽千帆之后的云淡风轻。简弘毅唱的更像是一个大男孩的执着，对于爱情的期待和不愿意放手的那份决心。好了，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了， 在周五的时候，马上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跟各位分享。这周呢，我们不仅有最美合照，还有百字情书的线上投票评选，所以马上在下节目之后再等一个小时，今天下午2点钟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推送一篇图文，展示这几天以来的获奖的最美合照，我也将获奖的信息发送给各位在微信上了。还有就是投票，欢迎各位来参与评选出我们最受欢迎的百字情书，一共10封，你可以选一封你最喜欢的，如果这里面也有你写的，你也可以转发给你的好朋友们，让他们来帮你投票。我们的投票截止日期是到下周一中午的12点钟，我会在下周一上节目的一开场就先来公布获得投票前2位的朋友，票数最高的看能是哪位能够获得我们这次的护肤礼盒。同时在每一张照片下面，我也是根据各位半年多来的留言和故事，给每一个人衷心的选择了一句歌词，希望你们也会喜欢。最后一首歌来自特特点播郁可唯的这一首《稻香》，用这样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下周中午12点钟，不要忘记来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起来报道。待会儿我们在微信推送上见面喽。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萌，刚刚忘记报了，我们下周见。 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为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值得的，为自己的人生先染上色，先把一涂上喜欢的颜色，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只叫在天里，这晴天吹吧累了，涂在水果被蜜蜂给叮到跑了，谁在偷笑呢？我靠着稻草人追着风唱着歌睡着了，哦哦，午后吉他在虫鸣中更清脆，哦哦，阳光洒在路上就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